做平静，别让我们爱得冷冰冰。我听见心中一往情深的告白，深深说着心关起来，寂寞的真爱，孤独的告白，有谁听见我对你的爱？曾相爱却别离，别离又相遇，说这不是命运，我依然爱着你，但你的眼里有着感情却也有距离。我听见心中一往情深的告白，深深说着爱你深似海， 来自陆毅的一首告白。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美国莱卡工作室出品的年度定格动画魔弦传说正式公布，内地定档2017年的1月13号正式上映，同时曝光了中文版定档海报和预告。在预告片中呢，一场跌宕起伏的冒险之旅拉开帷幕，精巧的形象设计和充满东方韵味的场景也充分展示了定格动画的顶级水准，多位顶级大咖的配音更使国内影迷期待万分。作为一部口碑爆棚的动画电影，魔弦传说在本次好莱坞颁奖季被普遍看好，它也和另一部年度热门动画疯狂动物城疯狂 PK， 共同竞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大奖，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动力火车背叛情歌。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Baby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 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几是个坏天气，一年又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顺手回几封电子信。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 来自许慧欣的一首《爱情抗体》，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备受瞩目的动画片《失灵演武将星乱》的中文版主题曲《My Own Life》，由实力唱将周笔畅倾情献唱。周笔畅的嗓音呢，极富个人风格，高亢清透，振聋发聩。我知道下一秒你就会出现，我知道下一秒我就会出现。That's My Own Life。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难以置信到紧密相依，所有的纠缠的情感都在他的歌声当中，热血而不聒噪，激烈而不莽撞，就是他的这一首 My Own Life， 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大牛，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消失殆尽的最后一秒前，影子被曙光遮掩。如果还会有对抗世界的冒险，我能不能赌上明天？看不见的终点，有远去的起点，不退又不进，不去不留才是危险。的妥协，一个永恒的谎言，无尽的梦里面，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还有一万次的界限，让我只书写诗篇。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期限，无所谓迷路了几遍，我只蜡烛燃烧殆尽的最

北京时间来到了21:36，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接下来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古巨基和李荣浩因为参加《我是歌手三》而结为好友。李荣浩呢，因为特别为鸡仔量身定做与制作的新曲，歌词呢，则是鸡仔在飞机上观赏电影、模仿游戏的有感而发。伤情李卓雄所填出来的精锐歌词，有别于充满缠绵的鸡式唱腔。那么这一首歌呢，充满了大名大放的男人味儿。古巨基也是坦言说，这是我近期让我唱的最爽的一首歌了。而最令乐评欣喜惊喜的是呢，这首歌出自李荣浩之手，洋溢着李氏风格，却又混合着古巨基独一无二的唱腔，创造出了粉丝从未见过的摇滚古巨基。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古巨基《怪物》，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正气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正气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突然你发现被幸运踢出，谁都对你打分数，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眉梳，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情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ind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club at M F 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Just keep your eyes on new music.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 管它痛不痛，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我们的爱，我明白，一边沉 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娱乐消息。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饰演纳威·隆巴顿的演员马修·大卫·路易斯向女友求婚成功。马修呢，从一个爱哭的小胖弟蜕变成了肌肉猛男，让粉丝相当惊叹。如今粉丝们又有机会来见证他的人生大事了。马修已经向女友求婚成功，准备步入礼堂。当然，也是推荐朋友去搜一下他的照片哈。确实前后的反差非常大，也让我们找到一种励志的感觉。没错，打造一个更加完美的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方式。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不遇见》，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夜飘着雪，湿着面，想着谁，红着眼，看不见街角公园空荡的秋千。 谁回不去，放不下，逃不开也走不远，想不通风筝在谁手中断了线。 兜兜转转，却又来到相遇的季节，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好几年。 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骑白马一片片，不知疲倦追赶着时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你曾说过却还没兑现的誓言。嘿，是否你也一样舍不得那从前，就封它填满未来的流年。最让人心酸、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时间太善变，蓦然回首青春就凋谢。 我还怀念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显得永远。 我好怀念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失去的拥有的多少刻骨铭心的青春。我好怀念怀念我

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哦啊，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气味，是一种本身。哦啊，想要时刻随时启动，挡不了。当浪漫来袭，脸颊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为了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哦哦，嘿，如果可以，我也不想每天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也在你怀里看见了幸福的一角。哦啊，在你的双眼， 萧亚轩的一首《浪漫来袭》，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时间来到了22:08，继续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呢，做歌手或者是做演艺行业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以一夜成名啊。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台上的一分钟，台下的十年功。很多的知名的艺人也好，知名的歌手也好呢，他们在背后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和辛酸。可能执着，还有就是坚韧不拔，也是作为艺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好像是刘德华，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一直到火了将近二三十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呢，他还非常擅长作词，比如说这一首《笨小孩》就是由刘德华来作词的歌曲。一起来听《笨小孩》，来自刘德华、柯受良还有吴宗宪。随时随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笨小孩， 笨小孩，笨小孩， 哈哈哈哈哈哈！哦，不错哦。

and the line will never be crossed. Established it on our own when that line had to be drawn, and that line is what we reach. So remember me when I'm gon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re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time. So let the light guide your way. Yeah. And every road you take will always lead you home. Oh, oh,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速度与激情七》的结尾哈 ，See you again， 来自 Wiz Khalifa and Cherry Puss， 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说到莫文蔚呢，她经历了好几段恋情，像周星驰、冯德伦，但最终她竟然和17岁时的德国初恋男友修成正果。时隔多年，两个人都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再次相遇，绕了好大的一圈和初恋走在了一起，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就像歌里唱到的，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是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一份感情如果说没有到达那份感动，拥抱一定是寂寞的。爱是选择，或者也是一份谜底。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随时在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有很多烦恼的事吗？ 不用担心 ，MyFM Music 40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我是 Alan 柯友伦。 天平上想了太多。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ill the streets, spreading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ith you, shawty, with you. Everyone's gathering around the fire, chestnuts roasting like a hot July. I should be chilling with my folks, I k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ord on the street, Santa's coming tonight. Reindeer's flying through the sky so high. I should be making a list, I k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Shawty, with you. Merry Christmas. 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ill the streets, spend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 will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 will be under the mistletoe.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英呢，在节奏断句和气氛还有拿捏当中呢，都会呈现出一种岁月的年轮。听他的歌，苍凉广袤却依然充满了隐忍和洞悉。他可以很容易的把歌曲中情绪的渲染和一个女人与岁月沉寂之后的孤单落寞的灰色情调演绎出来，就像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歌《默》。这首歌呢，旋律干净简单，最大的特点就是入味和走心。可能这并不是一首考验唱功的歌曲，但却特别考验歌手人生的阅历。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那英《梦》，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My FM。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 CCC 新好音乐，我是 Gavin。 时间来到了22:49，继续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添加微信公众号 TG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送上来自陈浩民爱海滔滔。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去努力，鼓起勇气，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坏，社会安静。

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野生动物》。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天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风力加大，明天早上有风寒，外出要记得加强保暖。天津今天夜间到明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微风，零下1度到3度，也提醒你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曹格《向我笨》。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 MyFan 不眠夜。那么继续来为你送上的一首，也是我们可能在学生时代或者说在青春时期经常听的，周杰伦的一首早期作品《爷爷泡的茶》。这里是 MyFan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音乐空间就在 Music Mov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爱上你的

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尽头尽你说我别再忧伤，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高难， 来自王菲的一首《暗涌》。其实可以将粤语歌唱得如此有味道，王菲确实不负自己天后的这样的一个称号。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一位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志朋的《他和他》。那么在早些年间的大红之后，慢慢的开始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他的歌曲却一直陪伴了我们整个的青春生活。为您送上来自陈志朋《他和他》，这里依然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难再次看上吧，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在东京铁塔自拍的他和他，阳光在脸颊，时光暂时停下，回忆定格每幅画，他泪如雨下。他也心痛过吗？故事里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再次看上吧，和他再说一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时间瞬间崩塌，他心碎成沙，他的明天该去哪？谁会成为他的他？他和他，他是否记得？ 的他，是越走越远的两个人啊，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开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 Music 40，四十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传说浪漫的相遇，忽然会有一场大雨，一瞬间彩虹挂在天际，最神秘最美丽惊喜，爱神偶尔耍脾气，出现各种的难题，要证明爱不是游戏，不放弃一起努力，你微笑的魔力那么不可思议，串起了所有美好的旋律，只要太靠近你，我就 是王小心，想做我女朋友吗？说你爱我，哈！ 传说浪漫的相遇，忽然会有一场大雨，一瞬间彩虹挂在天际，最是你最美丽惊喜，爱神偶尔耍脾气，出现各种的难题，要证明爱不是游戏，不放弃一起努力，你微笑的魔力那么不可思议，串起了所有美好的旋律，只要太靠近你，我就无法呼吸，我相信奇迹就是 青春朝气的一首《天生一对》，来自王栎鑫。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随着天气的不断变冷呢，可能我们很多的老毛病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比如说关节疼痛。那么美国的某杂志呢，就近日刊文介绍了冬季呵护脆弱关节的几个方法。第一呢，是保持日常活动，这可以帮助关节保持灵活性，发挥正常的功能。还有就是注意保暖，调整锻炼计划，可以选择在室内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还有就是适度拉伸，还要小心使用非处方的止痛药。你记住了吗？但如果过于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 Years and Years Shin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首爵士风格的迷宫，来自王若琳。在这样的冬夜听到呢，更添了一份温暖的惬意。北京时间来到了23:49，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然是 MyFan 不眠夜。那么在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an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马上为你送出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 MyFan 10.5会继续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一直陪你到天亮。明天我们再见吧。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可你打开灯。